你想省钱吗？ 你会省钱吗？ 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，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，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，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，买一送一，惊喜不断。永林家博会，装修最实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当我站在大桥上面，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。那些纵横交错的路，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。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。那些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 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你在听我的节目吗？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。节目的开场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，歌名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，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对你说的一句话一样，是来自赵咏华演唱的《嘿听我》这首歌。这首歌曲呢，原本是收录在赵咏华的第一张专辑《多说一些话》当中，可以说是赵咏华出道的第一首成名曲，因此呢，对她本人来说也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。

鲁冰花这首歌曲对于我们80年代生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这是由珍妮演唱的歌曲，也是电影《鲁冰花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曲。鲁冰花是山野上春天开放的小花，也象征着母亲的勤劳和朴实。继续来听郑中基《星光伴我心》。 下做梦，谁让观众轰动？曾熟悉的面孔，给我们多少次的感动？小时候的英雄，活到这分钟，从荧幕上发亮，谁是你的偶像？谁是喜剧之王？百万人流着眼泪鼓掌，电影里才会黑白分明来散场。快乐时光，万事有方，光阴晃动的天堂，温馨老地方，陪着我们感伤，陪着我们成长，直到一天没有人捧场。动人的乐章，让情感不用多长，任那岁月再漫长，任那戏飘繁华，迷人的片段还在心中播放。从荧幕上落花，墙慢慢的倒下，主角们的笑容十年后也像一场烟花。我很想向朋友问一句，你好吗？快乐时光，万事流芳，光阴晃动的天堂，温馨老地方，陪着我们感伤，陪着我们成长，直到一天没有人捧场。动人的乐章，让情感不用多长，任那岁月再漫长，任那戏飘繁华，迷人的片段还在心中播放。快乐时光，万事流芳，让情感不用多长，任那岁月再漫长，任那戏飘繁华，谁曾相约也在回忆中播放，谁曾誓约也在回忆中。 这首《星光伴我心》是电影《老港正传》当中的歌曲，讲述的是香港草根人群的生活以及变迁。继续来听张宇和小 S 演唱的《傻瓜与野丫头》。

心碎，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常常哭也就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 从古至今，社会赋予男人女人的社会地位不同，也造就了男女的性格上很大的差别。女人遇到一点小事便哭天抹泪的，大家都会产生一种怜惜之感，因为是女人，女人就是柔弱的代名词。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人身上，可能就会招致反感，因为男人是坚强的代名词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其实偶尔哭一哭是一件好事，能够排空心中的不良情绪，轻装上阵，无论对身体还是对心理健康都是好事。这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，继续来听高慧君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。 真是睡得多么沉，梦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平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说了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。我的主人，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，付出的不会是牺牲，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，你就是最美的女人。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像朵玫瑰花。 煮一杯咖啡，配一份早餐，拉开窗帘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早上好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。